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光光往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由科恩兄弟编剧、乔治·克鲁尼导演的美国犯罪喜剧影片《迷阵凶案》于2018年1月12日在国内上映。影片之前曾入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和第42届多伦多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看过影片的观众被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朱莉安·摩尔一人分饰两角的演技所折服，而这也是马特·达蒙在对手戏上遇到过最强的对手了。那么说到马特·达蒙，大银幕公映的他主演的影片还是2015年年底引起全民话题的经典科幻影片《火星救援》。火星救援是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马特·达蒙、杰西卡·查斯坦等欧美巨星联袂出演的美国科幻片。本片根据安迪·威尔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由于一场沙尘暴，宇航员马克·沃特尼与他的团队失联，孤身一人置身于火星，想方设法回到地球的故事。影片在2015年10月2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并且最终获得了 5.86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火星救援》。这部影片获得了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全力支持，剧本有50页的内容都是有关 NASA 的细节，力求呈现出宇航员的形象和行动符合实情。影片总共拍摄周期大约是70天，而其中拍摄 NASA 细节的内容就花了剧组21天的时间。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经典电影《火星救援》。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人类实现了首次在火星上登陆，美国宇航员马克·沃特尼与其他5位宇航员遭遇巨型风暴，外太空之旅只能提前结束。因为意外，沃特尼被误认为去世而被留在了火星，成为了太空鲁滨逊。清醒后的沃特尼发现自己远离地球家园，而食物也只够300天。幸好的天性幽默乐观，而且是一个植物学专家，决定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等到下次火星任务的到来。可是这一等就要4年，马克精心计算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在这一颗干旱星球上的时间，同时他也开始利用自制的肥料种植土豆，对手头的所有材料物尽其用。而在地球上，公众哀悼沃特尼的悲剧死亡后， NASA 的一位技术员在监看卫星图像时，注意到了火星基地表面的运动迹象，怀疑可能是沃特尼还活着。经过一番努力，双方重新取得联系，火星救援任务也由此启动。一次，应美国宇航局 NASA 的要求，沃特尼在自己的土豆种植基地中拍摄起了视频。 现在国家宇航局可以跟我对话了，可真烦，他们想获取剧作舱系统里的每一个数据，一大屋子的人对我的庄稼进行事无巨细的管控，真是太可怕了。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自大，我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植物学家，所以 好，再次和国家宇航局沟通最大的收获就是再次收到了邮件，就像之前在赫尔墨斯进行了大数据传输，甚至有美国总统的邮件。最酷的就是我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的邮件， 那是我的母校， 他们说一旦你在哪儿种上了庄稼，就意味着你对那儿开始了殖民统治， 所以严格的说我已经统治了火星。 真抱歉，尼尔·阿姆斯特朗。哦，还有的邮件要求我在下一次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摆好姿势拍张照片，我还没拿定主意是该扮成高中毕业的小厨哥，还是展现我的性感，不过不知道穿上宇航服会变成什么样。 沃特尼穿上宇航服后拍摄上传的照片几乎看不清楚脸，不过他传回的视频资料却帮了大忙。植物团队成员经过分析很快得出结果，说沃特尼种植的那些土豆起码够得支撑912个太阳日，而运送补给的探测器在第868个太阳日就能到达火星。但是不巧的是，意外偏偏这个时候发生了。一天晚上，火星基地的压力舱突然失衡，导致水分瞬间蒸发，沃特尼种植的那些土豆也在顷刻之间完全失去了生机。当晚，火星任务负责人文森特得知这个消息后，打算将探测器的发射任务提前。为此，文森特、NASA 主管泰迪、赫尔墨斯号飞行指挥米奇以及公关安妮齐聚一堂。同时，泰迪还在线联系了喷气推进实验室主管布鲁斯。 好吧，那我们研究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问题。探测器能按时完工吗？ 恐怕不行。 准确期限？ 还要15天。15天我一定可以做好。 好吧，我们就挤出15天来，13天用来进行安装，还能压缩吗？ 其实安装只需要3天，而且可以压缩到2天，对吗？ 我想应该可以。 10天的时间用来检测和调试。 一般调试多久能发现问题？ 你是说我们要取消调试？ 我问的是一般调试多久能发现问题。 20天吧，但这是延迟发射的合理原因，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谁能想出更安全的方法节省时间吗？凯勒博士把沃特尼的供给又延长了4天，你可能不喜欢，但为我们节省了15天。 泰迪， 看来只能取消调试了。 可是先生，一旦公众知道…… 我来负责，给你2周时间搞定它。 就这样， NASA 决定放弃探测器的调试时间，而此时的沃特尼也正在火星上艰难地度过他的第154个太阳日。 现在我必须坚持到探测器的到来，才能有更多的食物。想知道热量摄入的最低极限是什么吗？标准的定量配给以前都是一天吃3份，这些天已经改成3天吃这1份了，而现在他们又让我这样。理由是 节省出4天的食物量，实在是太过分了。我用土豆蘸着碾碎的止痛药吃， 幸好这里没有人管这个。 番茄酱早在7天之前就吃光了。 虽然沃特尼说得轻松，但他的内心已经是越发的煎熬。更不幸的是，他在不久后接到了探测器发射失败的消息。这个消息几乎让沃特尼丧失了求生的意志。于是他把一段信息传递给了正返回地球的刘易斯中校。刘易斯也正是赫尔墨斯3号的指挥官。 刘易斯中校， 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如果我死了，你要帮我照顾我的父母，给他们讲讲我们在火星的故事。我知道你很为难，跟父母谈起他们死去的儿子是个苦差事，实在有些过分，所以只能请你帮忙。我不是想要放弃，只是要准备迎接任何结果。请告诉他们，我热爱我的事业，而且我非常出色，而我是为了伟大而壮丽的事业。为此而自豪，告诉他们，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 虽然沃特尼已经陷入绝望，但是关于他的新闻却在全球传播开来。很快，中国航天局局长郭明以及副局长朱涛也闻知了这个消息。 他们的宇航员将会饿死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办法。太阳神的助推器，我们的工程师检查过数据，它的容量可以到达火星的轨道。 NASA 为什么没有找我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数据是绝密的。 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什么都不做， 世界将永远不会知道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得上忙的。 那么仅仅是为了论证，如果我们决定帮助他们， 我们把助推器给了他们，也就是取消了太阳神计划。 那我们就用航天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寻求合作。 就这样，中国航天局主动联系了 NASA， 同时也给火星上沃特尼再次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 NASA 的星际航行动力学家里奇·帕内尔想出了一个能更快拯救沃特尼的妙计，那就是利用弹弓效应将即将返回地球的赫尔墨斯三号再次射向火星，同时带上太阳神号运送的补给，然后在赫尔墨斯三号快要到达火星的时候，沃特尼再次利用火星升空器实现与飞船的对接。虽然这个方法接近完美，但需要冒的风险也很大。不但赫尔墨斯三号要延长533个太阳日的任务时间，而且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有可能导致沃特尼和其他5位宇航员全部丧生。因此泰迪当场否定了这个提议，但是不愿放弃的里奇却私自联系了赫尔姆斯三号的宇航员刘易斯等人。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当即决定返回火星。就这样，沃特尼重拾信心，但地球上的布鲁斯却又在这时向泰迪·文森特和米奇提出了新的问题。 好了，为了记录我们得从头说，你可能会觉得很烦。 哦，是吗？ 对，问题是拦截时的速度。赫尔墨斯号不能进入火星的轨道，否则它的燃料就不够返回地球了。而升空器设计性能只能到达火星的低轨道，所以为了让马克彻底摆脱火星引力去拦截赫尔墨斯号，就必须 提高速度。 正确。 这就意味着得给升空器减重，大幅度减重，要减掉5000公斤重量。 你能做到对吗？ 有些重量是很容易减掉的，当初设计的是携带500公斤火星土壤样本。 很显然我们没有这个， 而且成员也从6个降到了1个，这些应该能再减500公斤。生命维持系统也去掉，让马克在整个过程中只穿舱外服。 先等等，他穿着舱外服怎么操纵升空器？ 他不用，让马丁内兹操纵升空器，在赫尔墨斯号上遥控。 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遥控操作。不过我倒是很期待这次能大开眼界。 如果是遥控，那就可以去掉控制面板了，还有多余的备用系统。 我也等等， 你在说什么？在没有备用系统的情况下遥控升空， 他还没有说到更恐怖的呢，温森特。 哦，那就说说更恐怖的吧。 我们还得去掉顶舱盖、窗户和十九号舱板。 还要把舱盖去掉？ 对，光是舱盖的重量就是400公斤。 你是说让人坐着敞篷车进入太空？ 哦不，我们可以用拘束舱用的扇布蒙上它，看，这样还是能挡住大部分空气的。火星上的空气很稀薄，不必刻意追求流线。等速度上升到产生的阻力已经不可忽视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几乎没有空气的高度。 你想把它蒙着扇布送上太空吗？ 是的。我能继续吗？ 不。 跟文森特的反应一样，沃特尼也觉得布鲁斯简直是在开玩笑。 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就是在不停地重复超过历史上所有太空旅行者的速度。 好像是什么好事，好像我就会忘了他们的计划有多疯狂。 对，我一定会比历史上所有的太空旅行者都快，因为你们让我坐的是辆改装的大篷车，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还不能自己操控它。 另外还有物理学家们在描述物体的加速运动的时候最好别用快这个字。其实 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希望我对这种疯狂的决定别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我喜欢听人说比历史上所有太空旅行者都快，我很喜欢这句话，特别喜欢，但不会告诉他们。好了，开始行动吧。 说完，沃特尼开始驾驶火星车驶向不远处的火星升空器。到达目的地以后，沃特尼按照原计划把火星升空器改成了敞篷车。当晚 NASA 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全球直播，美国的民众都自觉走上街头等待火星升空器的发射。与此同时，赫尔墨斯三号上的几位宇航员也确认了各项飞行数据。 燃料压力正常，引擎状态良好，通信状态良好，各项检查均已完毕，中效。 地面控制中心，我是赫尔墨斯号，计划准时进行，倒计时2分10秒后开始发射，通话完毕。 还有2分钟，沃特尼，你怎么样？ 我很好，盼着见到你们呢，谢谢你们回来接我。 准备开始吧，你会受到强烈的重力影响，失去知觉是正常的。 你的小命在马丁内斯手里。 什么？ 告诉那混蛋别跟我玩特技。 放心吧， 舱内通信正常，遥控操纵 正常， 缆绳回收 正常， 备用缆绳回收 正常， 宇航员 正常， 宇航员 正常， 收到，正常。 控制中心已经做好准备， 倒计时10、9。 主引擎点火。 8、7，释放信号架。 还有5秒，沃特尼，准备。 我们一会儿见，中校。 4、3、2。 随着刘易斯的倒计时结束，沃特尼乘坐的火星升空器进入太空。也正如刘易斯中校所料，沃特尼在强烈的重力影响下失去了知觉。就在这时，赫尔墨斯三号也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了缩短目标距离，刘易斯启动了推进器，而沃特尼也在这时再次发出了声音。 呼叫赫尔墨斯号。 沃特尼。 没错，是我。 怎么样？ 我们在想办法接你，但发射时出了点问题。 收到。情况有多糟？ 我们已经修正了拦截距离，但拦截时相对速度还有问题。 问题有多严重？ 42米每秒。 啊！见鬼！ 中校，我有个主意。 请讲，马克。 啊。我可以在这里找个尖锐的物体，把我舱外宇航服的手套扎个洞，用泄漏的空气当作推进器，就可以飞向你们了。 靠我自己的手臂比较容易控制。 那我这边会对你完全失去控制，你只能单方面控制， 仅仅靠目测完成拦截过程。 是的是的，这可真是个好主意。不过更妙的是，我可以像钢铁侠一样随便飞了。 头枪，你就别犹豫了。 这时刘易斯故意切断了与地球的通讯联络。 信号中断，是他们关闭了通话器。 也许这并不是个坏主意。 不是个坏主意，简直糟透了。 我是说他说的，用泄漏的空气当推进器，把气闸炸了会怎么样？ 你想把飞船的气闸打开？ 能获得不错的推力。 是啊，也能把飞船的鼻子推没了， 空气也全跑了。如果没有空气就死定了。我们可以封锁舰桥和反应堆舱，让其余地方真空。沃格尔， 请讲，中校。 请你马上回来制作炸弹。 什么中校？ 你是化学家，能利用现有资源做炸弹吗？ 应该可以，但我必须提醒你，在飞船里引爆爆炸装置 是极其危险的想法。 等等，你们做炸弹也不叫我。 收到，能行吗？ 在开关再次被打开的同时，刘易斯向 NASA 汇报了自己的决定。闻知消息的沃特尼立刻表示了反对。 休斯顿，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引爆气闸，以制造反向推力。 什么？ 贝克，你和约翰森在一号气闸碰面，我们打开外舱门。 你在内舱门上安放炸弹，再沿飞船外侧爬回二号气闸。 明白，马上执行。 沃格尔，你在哪儿？ 我在厨房。 好的。 中校，我不同意你这样做，我已经准备好割舱外服了。 这绝对不行。 好吧，听着，其实我很自私，我希望地球的纪念碑上写的都是我自己。 真该把这家伙扔在火星上。 在两个人说话的同时，沃格尔的炸弹已经做好。最后按照刘易斯的方法，赫尔墨斯三号获得了足够的推动力。就这样，刘易斯利用缆绳的牵引，把沃特尼拉回了赫尔墨斯三号，完美地完成了火星营救任务，并且最终回到了地球。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尼尔。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火星救援》。本来剧组原来打算在澳大利亚拍摄这部影片，但是因为当地政府不同意，所以没有实现这个计划。后来剧组选择在了匈牙利拍摄，因为当地拥有世界上最大最高的摄影棚之一，而且剧组真的在摄影棚里种了土豆，并且完全靠它们自然生长。用于拍摄马特·达蒙在火星上种植食物求生的场景。另外，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宇航员角色，沃特尼的扮演者马特·达蒙每天需要经过一系列体能训练，包括力量练习、跑步、跳绳等等。这部影片好评如潮，先是在2016年年初获得了第73届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片奖和音乐喜剧片最佳男主角奖，还获得了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效剪辑、最佳混音、最佳美术指导七项提名，成绩斐然。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火星救援》的片尾曲，由格罗利亚·盖罗演唱的《我会活下去》。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也欢迎您在明天上午11点钟收听，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全新为您推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再会。 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